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13集，偶遇。展昭不确定眼前这人是谁，但是萍水相逢就说人家个矮，好像不厚道。而且对方似乎很介意的样子，就笑了笑，拽着天尊岔开话题问那人： 你找人啊？ 黑衣人倒是想起正经事儿来了，伸手将画像给展昭看。 见过没？ 画得好糟糕啊。 黑衣人嘴角抽了抽，瞄了天尊一眼，忽然盯着他看了起来，随后开口问： 你几岁了？ 展昭微微一愣，天尊也摸了摸下巴，似乎是有些出乎意料，轻轻哦了一声。黑衣人眯起眼睛上下打量天尊： 阁下怎么称呼呢？ 小个儿抬头看看展昭，最后看到了展昭手中的巨阙，一挑眉： 哦，原来是南侠客。 展昭微微一笑，现在更多的人都称呼他为展大人，开口称一声南侠的真的不多了。不过展昭还是喜欢这个称呼，一种久违的江湖亲切感。不过判断一个江湖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武功和兵刃，这小个子内力深厚，根基很好，却不见他拿兵刃，因此展昭也想不起来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吗？于是拱了拱手问他名姓。 在下叶知秋。 展昭一愣，倒是没反应过来，于是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叶知秋？ 嗯， 这个叶知秋。 展昭从袖子里将刚才从告示板上悄悄撕下来的那张悬赏令给他看，叶知秋瞧了瞧悬赏令上的画像，笑眯眯点点头： 你那 这哪个缺心眼的画师啊，按照这张画像找的话，一辈子也不会找到眼前这个小个儿啊。 有人冒充你吧？ 展昭突然明白白玉堂说的叶知秋人挺怪但看着不像坏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叶知秋给人感觉跟只小狗似的，的确是很难和什么魔性凶手联系起来。叶知秋瞄了一眼悬赏令，背着手： 除了画像之外，其他全是假的。 这画像是？这画像也假的很明显好吧？ 我自己画的像吧，不过画的是未来展开时候的样子。 所以这画像是你自己放出去的？ 听说有人要我的画像什么的，与其被别人乱画，不如我自己画张像点的。 呵呵，逗逼，活的。 这时不远处有一队人走过，都带着兵刃，手里拿着画像，推推搡搡的抓住戴斗笠的人就拉过来相面。 这帮江湖人在大街上晃什么呀？ 这时叶知秋忽然一闪身，躲到了展昭和天尊身后，避开那帮拿着画像正对脸的江湖人。天尊用竹签戳了几个鱼丸，边啃边看着躲在身旁的叶知秋，真心觉得矮。 哎呀，竟然真的有二三啊，好小一只啊。 展昭皱眉，这几个江湖人走到展昭他们附近，发现一个戴斗笠的大个子就拽住人家对脸。展昭顺势看了一眼他们手里的画像，果然那帮人找的是叶知秋。展昭打量了一下那些江湖人的衣着，应该不是天宝堂的，是开封城里其他帮派的弟子。展昭见叶知秋紧张兮兮盯着那伙人，有些不解： 他们又打不过你？ 也就是想低调点。 你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吗？ 屁！ 那悬赏令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一言难尽，不过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叶知秋突然想起来了，转头问天尊： 你刚才说的你家玉堂是白玉堂不？我正好找他有事儿。 说话间那帮黑衣人走到了切近，一抬头看到展昭，收起了画像，转身就准备走。 等一下。 我们急着找个人。 那些江湖人随口应付了一句就准备走了。 找谁啊？我看看认不认得。 几个江湖人都无奈，果然展昭就是爱管闲事，为首一人摆了摆手。 他并非本地人，展大人应该不认识。 看看再说呗，很重要的人，我让府里衙差们帮你们找。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 几个江湖人急着想脱身，但是展昭都问到这份上了，如果还是不肯拿出来让他看，没准他真会生疑。于是那几个江湖人只好将那张悬赏令拿出来给展昭看。展昭接过来一看，果然是那张告示板上悬赏缉拿叶知秋的黄榜。展昭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躲在身后的叶知秋，又对比了一下。 你躲什么呀？谁能认出画像上的人是你呀？哎呀，这个叶知秋杀了那么多人呢。 此人生性凶残。 展昭正想接着问，就听身后叶知秋嘟囔了一声： 放屁。 展昭回头看了叶知秋一眼，但是叶知秋动作极快，个子又小又灵活，一闪似乎是准备开溜了。只是他刚钻进人群，就感觉脖领子叫人拽了一把，跑不了了，还险些做了个屁墩儿。回头一看，就见天尊一手正拽着他脖领子，另一手拿着半串鱼丸，嘴里嚼啊嚼。叶知秋来气，但是左突右窜就是跑不了，天尊始终拽着他脖领子。虽说他功夫极好，但也看拽住他的是谁。别说是他，除了阴侯无杀大师他们那个级别的之外，天尊拽住谁，谁都跑不了。这边的动静也引起了那几个江湖人的注意，江湖人瞄了一眼，就发现天尊拽着个小孩不知道干嘛呢，也没多想，继续想法子摆脱展昭。展昭拿着悬赏令看个没完。 叶知秋在哪儿杀的人啊？既然如此凶残，为何没人报官呢？ 江湖事，江湖了。 这还是江湖事啊？这里写着了，他杀的都是无辜平民，死了那么多人，时间地点你总得说出来吧？ 那些江湖人为难，最后无奈开口： 展大人，我们也是听掌门吩咐办事的，具体不清楚。只知道他貌似屠杀了一个村庄的所有人，你要不然去问问我家掌门。 展昭点了点头，却还没要放走他们的意思。这时天尊大概是等得无聊了，又伸手用竹签戳了几个鱼丸来啃，手上还是没有要放的意思。叶知秋回头看他： 我说老神仙，你拽着我干嘛？ 小鬼，你不是找我们家玉堂吗？ 叶知秋这次倒是没暴走，大概觉得以天尊的身份年纪叫自己一声小鬼也没错，而且他的确要找白玉堂，就点头。天尊拿着鱼丸一抬手，再看叶知秋被天尊提着脖领子，就跟平日林业火提小梁子的动作差不多。 跟抓了只小狗似的。 昭昭，玉堂哪儿去了？ 啊，出城了。 哦，你看着小四子他们，我去找玉堂。 说完天尊走了。展昭和那帮江湖人都望着天尊走远，叶知秋也不挣扎了，被天尊半悬空提着，抱着胳膊生闷气。 展大人，那个小孩是谁呀？ 展昭张了张嘴还没答话，那头被天尊提着的叶知秋突然直蹦的张牙舞爪的抗议： 你丫的才小孩，老子23了。 这一闹，四周围毕竟聚集了很多人，不少人惊讶地望过来，随后交头接耳： 23了？ 哎呀，不是，是13。 哎呀，好矮呀。 23怎么这么小只啊？ 我儿子16都比他高一头。 叶知秋抱着胳膊磨牙，那帮江湖人觉得挺有趣的，不过也没多说别的，继续想法子脱身。 而展昭在意的则是天尊走的好像不是出城的方向，他搞得清楚是哪个城门吗？展昭本想去拦住天尊，但是包岩和庞玉带着小四子被挤在人群里边，这三个没有战斗力不说，还挺能惹事儿，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不好交代。展昭只好站在原地等。 天尊会迷路？那叶知秋应该不会吧？而且鱼塘就是跟着那两个小孩去找叶知秋的，没准是能碰上的。 与此同时，城外追着两个小孩去的白玉堂一路跟到了城郊半山的一座破庙里，两个小孩兴匆匆地跑进去，那女孩边跑边喊： 海东哥，你的刀拿回来了。 只是两人跑到庙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堆熄灭的篝火。 那冬瓜跑哪儿去了？ 会不会去方便一下？ 篝火熄灭很久了，应该是走了，要不然我们在这里等等他。 他能找到路吗？原地转三圈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女孩急得直跺脚，最后拉起了男孩的手。 不行，还是我们去找他，实在不行我们去开封府报官。 报官？可是官府不是也在悬赏他吗？ 悬赏抓他的是那帮江湖人，又不是衙门。 小女孩看着还紧紧抱着三刃古刀的小男孩，无奈摸了摸他的头。 非亲非故，他已经救过我们一命了，就算帮他找回了刀，也不能强迫他冒险替我们报仇，是不是？ 小男孩抱着刀不放，低着头不说话。 走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